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11月8号星期三，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13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如果您从天空中俯瞰，北京新机场航站楼正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如今这只凤凰不仅给人以无与伦比的艺术想象，更向世界展示着盛世中国的辉煌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未来。 近日，北京启动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预警时间从11月4号的0时开始，直到11月8号0时。据了解，从3号开始，大兴的各个部门就严阵以待，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应对橙色预警。 今年40岁的孙建国曾经自己开了一家小公司，可是自从他加入了蓝天救援队，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业余爱好，于是全身心投入了公益救援事业当中。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如果您从天空中俯瞰，在天安门向南46公里，也就是北京未来轴线的末端，正有一只亭亭玉立的凤凰展翅欲飞。这只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凤凰，就是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随着6月30号钢结构的封顶，这只凤凰已经展露出升腾不屈的气势，不仅给人以无与伦比的艺术想象，更向世界展示着盛世中国的辉煌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未来。 让这只凤凰从纸上蓝图变成建筑实体的，便是北京城建集团。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再到结构封顶，700多个日夜兼程，一个个挥汗如雨的瞬间，城建工程总承包部李建华团队就是在这萧萧白杨之地筑起了大国之门，谱写了一首豪迈激昂而又雄浑壮美的凤凰诗篇。 回顾历史，在60年前首都机场航站楼竣工，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第一个大型民用机场航站楼，它的建筑面积刚好超过10000平方米。60年后，北京新机场航站楼已经实现结构封顶，这里也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体机场航站楼，总建筑面积达到140万平方米。 一个甲子轮回，从10000平方米到140万平方米，从新中国第一座到世界新七大奇迹之首，历史见证了中国机场建设事业的腾飞，也赋予了承建人光荣的使命。 2016年2月，城建集团仅用了100天时间，就完成了新机场航站楼基坑近10000根工程桩打桩和近300万方土方挖运工作，同时成功中标北京新机场航站楼核心区工程。据了解，核心区工程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不仅是集团有史以来承接的最大单体建筑，也是新机场所有标段当中面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科技含量最高的标段，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 据了解，新机场航站楼2层峡谷区的正东立有一颗形似灵芝的 C 型柱，正午过后，太阳光线便会斜穿过 C 型柱上的圆形天窗，抵达航站楼正东面的玻璃幕墙上。而细心的人只要在玻璃幕墙前稍一驻足，便会看到 C 型柱托起的钢结构投影，然后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因为这个投影太像一座倒立在空中的鸟巢。 同鸟巢一样，新机场主航站楼的钢结构重量为4万多吨，由支撑系统和屋面钢网架组成，如同纵横交错的枝蔓。新机场航站楼的屋面网架钢结构是不规则的自由曲面，跨度达到了近200米，最高和最低点起伏高差约30米，它高低绵延起伏成曲线，仿佛是一段段优美的旋律。然而在现实中，用坚硬的钢材编织出优美的自由曲面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过几度设计探讨和技术论证，最终决定采用钢管和圆球焊接，以圆球为节点，钢管的方向可上可下，可左可右，从而成就了曲线的屋顶设计。北京城建集团针对项目进行了无数次的内部方案讨论，多次邀请国内钢结构专家进行论证，并最终确定了分区施工、分区卸载、总体合龙的原则。 然而问题又随之而来，这么复杂庞大的安装提升过程，该如何保证屋盖横架测量与安装精度？面对难题，城建工程总承包部李建华团队搬来了外援。随着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入和使用，一场科技竞技表演在钢结构施工中上演。最终仅用了80天的时间，新机场主航站楼钢结构便成功封顶，而且提升精度差能控制在正负1毫米以内。19万多米焊缝长度的现场焊缝，碳伤一次合格率高达100%。 进入新机场主航站楼2层，抬头仰望，便可以看到网架下面有一层米白色的网，它们宛如一双巨手，正捧举着在屋面网架上作业的工人。原来，李建华团队专门购买了最结实的防护网，确保工人的施工安全。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基于这样的共识，项目部累计投入安全资金过1亿元。从开工至今，新机场航站楼项目在安全上始终做到零伤亡、零事故。 如今，李建华团队正带领着5000多名工人，紧张而有序地为凤凰穿衣戴帽，开展着主航站楼玻璃幕墙、屋面机电安装、楼前高架桥等方面的施工，向着年底封顶封围的目标奋力冲刺。 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启动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预警时间从11月4号的0时开始，直到11月8号0时。不过，很多大兴市民都感觉到这两天的天气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而这就要感谢那些奋战在空气污染防治一线的抗霾勇士们了。据了解，从3号开始，大兴区的各个部门就严阵以待，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应对橙色预警。 11月3号，大兴区全面启动领导带队抽查，区领导、各属地和职能部门党政领导带队夜查抽查，对多种违规行为进行严格督查，同时全面启动重型柴油车辆停驶措施，全员全时查控进京路口重型柴油车辆进京，对工业企业、物流园区重型柴油货运车辆以及渣土、砂石等运输车辆全部停驶。与此同时，大兴区环境保护局还加大对全区近1000条道路的清扫冲洗保洁力度，每天保持3次冲洗频次。尤其针对1000多万平方米的拆除区域，还采取了全面落实覆盖一尘措施。 记者了解到，大兴城管全员停休，24小时备战重污染橙色预警。区城管全体人员开展针对多种空气污染类违法行为的执法检查工作，并对新区全部施工工地进行了拉网式的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城管队员发现，在地铁义和庄站附近的2处施工工地仍然心存侥幸，开展土石方作业和切割作业。城管队员立即要求施工工地停止施工，并接受进一步调查。 大兴城管执法监察局还采取24小时监测的方式，严格杜绝露天焚烧垃圾、树叶秸秆等行为，并与相关单位签订责任书，形成了实名责任制落土管理模式，做到一发点位有人盯、设立地区有人护、村庄有人巡、道路有人管，综合利用再循环。在检查过程中，执法队员就发现了一起个人焚烧行为，要求责任人立即停止焚烧，并向责任人讲解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责任人杜绝这类行为。 记者还了解到，面对可能出现的污染天气， 黄村镇也积极采取措施，做好各项应对工作。从11月4号起，黄村镇政府就已经全员停休，干部下村进社区，落实应对重污染天气工作方案。他们表示，雾霾不走，我们不下班。 当雾霾来临的时候，人们避之不及，而这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人员却要冲向室外，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保卫蓝天，雾霾不散，他们就会一直坚守，他们是真正的勇士。 接下来请听人物专访，他用开公司的经历一手创建大兴蓝天救援队。 今年40岁的孙建国曾经自己开了一家小公司，可是自从他加入了蓝天救援队，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业余爱好，渐渐的，孙建国将蓝天救援队当成了自己未来的事业，公司也扔给了朋友，一门心思的放在了公益救援上。 作为一个公益组织，蓝天救援队可谓是声名赫赫，他们主要是参与地震、泥石流等大型自然灾害救援、生命救援、人民财产救助、防灾减灾培训、自救与互救的知识宣传，以及大型群众性活动的保障等。而北京大兴蓝天救援队则几乎可以说是由孙建国一手筹建起来的。 原来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建国加入了蓝天救援队，此后一直在门头沟蓝天救援队做机动组长。当时的他还在经营着自己的小公司。2015年11月，身为大兴人的孙建国开始筹建大兴蓝天救援队，他带着60多名救援队员转战到了大兴，而各种复杂的事项和救援任务让他无暇顾及自己的公司运营，只好转手他人。从此，蓝天救援队就成为了孙建国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一提起蓝天救援队，孙建国总是满满的自豪。他告诉记者，目前全国有370多支蓝天救援队，涵盖了所有省市，北京市就有16支蓝天救援队，而大兴蓝天救援队就是这16支队伍中的一员，注册人员已经达到了180多人。孙建国说，我们有1年的考核期，完成各种培训后晋升为预备队员，然后再经过2年的考核才能够成为正式队员。队员需要具备多种专业技能，比如医疗急救证、通讯无线电证等都要考下来。而所有的蓝天队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每一个人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以及无偿服务的方式从事这项志愿服务。最让孙建国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寒冬腊月里的一次寻人，当时余阀的一名80多岁老人失踪了，天寒地冻，家人十分着急，但是由于没到24小时的报案时限，家属就找到了蓝天救援队。 孙建国介绍说，蓝天救援的要求是24小时待命，指挥中心3分钟响应，5分钟启动，4小时内到达。当救援队接到消息后，孙建国和近30名蓝天队员们迅速出发，开始分头寻找。根据老人家中刚刚拆迁不久的情况，孙建国分析，老人很可能是想回自己的老房子看看。 照着这个思路，救援队员们开始在老人的老家，也就是如今的新机场施工工地附近展开了地毯式搜索。这一找就找到了凌晨3、4点。当时已经非常疲惫的孙建国仅仅眯了2、3个小时就又爬起来接着找。他说，老人那个年纪如果不赶快找到，这么冷的天很容易出事。终于天刚蒙蒙亮，在机场工地的一个角落里，孙建国发现了蜷缩成一团的老人。原来老人返回就地，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家，一时迷了路，骑着三轮车翻到了沟里，幸亏队员们及时发现了老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平时救援服务总是要跑来跑去，为了方便工作，孙建国还自掏腰包花15万元买了一辆救援机动车。今年的10月中下旬，在观音寺街道路口，人们时常能看见一辆车停在街的拐角处，车身上刷着北京大兴蓝天救援队几个醒目的大字，几名身穿蓝色队服的小伙子矗立一旁，那就是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他们正在配合街道进行执勤。 孙建国和他的队友们正在以他们的行动践行自己的入队誓言，不仅要遵循人道、志愿、奉献的志愿精神，更要勤奋刻苦努力训练，团结友爱，自助助人，在各种危机面前竭尽所能地挽救生命。